园电台落钟特辑。 我系伊莎， 我系阿伦啊， 我系 J 仔， 我系 Thomas 啊， 我系小二啊，又或者系雪人。Green， 我有两个名，其实系因为有英文节目，所以出咗雪人个名。 会变身？ 讲英文 Green 好记咗， 但系雪人系中文嚟噶。 啊，唔系啊，因为翻译咗啊嘛，我喺嗰度系出 Snowman 咯。 哦，冬日气息好，咁嚟到我哋广播时数最后一个钟，咁究竟播咩好呢？ 吓、啊，但系我哋冇嘢播咯，点算啊？ 你就冇嘢播， 播啲仓底货咯。 吓、啊，唔出得街喎嗰啲嘢。 吓、啊，就系黑历史先要攞出嚟播啊嘛，唔系咩？ 边个嘅黑历史先？ 唉，梗系台长嗰啲啦，系咪？ 咁真系冇嘢播，不如就唔好播啦。 我好想听啦、 啊！嗱、啊、你睇下大家啲庄园一致都十分认 兴奋 耶！ 好啊，好啊，我好想听啦。 唔好咁啦， 又要播下啦，耶！ 伊莎、 小二 同你一起做泡菜饭。 哎，再次欢迎大家嚟到呢个泡菜饭。我哋今集又请到个嘉宾，系边个咧？ 系咯，系边个咧？ 大家好啊，我系阿伦啊，今集上嚟泡菜饭度做嘉宾。 好啊，阿伦，好。 你好，你好，你好。 好啊，咁我哋今集讲啲咩啊？ 系咯，讲啲咩啊？ 我今日上嚟做嘉宾咧。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新奇嘅泡菜飯嘅，佢咧就價錢咧， 等等先啦，咩新奇泡菜飯啊？ 新奇啱埋泡菜飯，你唔係讀咗四年科，你都唔知啊？ 唔係，我哋呢個節目唔係真係講泡菜飯嘅喎，我哋係咩啊？介紹男團嘅喎。 嚇？ 係咯。 嚇？ 係咯，我哋今日介紹天堂鳥喎，你唔知咩？ 嚇？呢度唔係介紹飲食節目嘅咩？ 少年，你太年輕啦！泡菜飯唔一定真係食得嗰啲飯嚟㗎嘛。 我聽咗幾。成半年的星期二的泡菜飯，我以為是真的介紹飲食節目的。 現在先走到一邊，我們來播首歌。 蛤、啊、不是吧，喂，不要服我啦。 聽音樂，聽音樂。 发射这座青春火箭，迅速用信念去充电，撇下老掉了的经验，其余便发现，哪怕太阳融化我的脸，扑向太阳晴朗天，高温烧滚了我。一切，无论宇宙压力都将我压低，轻翻思想惯性复制，无论笑着气让我想法滑稽，豁出去，这晚无边际，我要探索一个星系，令个定律去将盛世太封闭，为何人人顺从编制，我要打破规例，设立另类派系。下了多一片，沿路处陨石会熄灭，背着喷射器的火焰，燃亮着气焰，占领太阳才算最光年，照见我们前进片。将我压低，推翻思想惯性复制，无论笑像戏，让我想法滑稽，豁出去，这晚无边际，我要探索一个星系，定个定律去将盛世太封闭，为何人人顺从编制，我要打破规例，设立另类派系。 滞，余下半滴气力都不会放低，充满天空固有经纬，无视你未接受我方向犯规，关心过别我一切。定了定律去尽声势，嘿，为何顺从编制？原来原来地球很细，我要打破规例，像另类派系。 好，由于我哋今集嘉宾佢走位咗，咁所以今集就系咁先嚟，好唔好啊？ 好啊，系咁先啦。 好啦，拜拜。拜拜， 你而家听紧嘅系理大校园电台， 理大聚接电台。 乜 Poly 有校园电台嘅咩？好，在节目开头我们按回个惯例先，那么去吃碗面先啊。好，吃完碗面好饱添。有啲口渴，飲杯嘢先。饮完啲嘢又好饱，瞓个靓觉先。又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继续洗翻个手先啦。 要做个健康好宝宝，每日记住要洁手、哦，记住要洗洗手。病菌仲可以 以令人生病，不去洗手，病菌可经双手传染别人。嗱，简单嘅手部卫生，洗洗手就可以赶走病菌啦。仲有拇指、指尖、手腕，分别捽捽捽至少捽20秒。嗱，彻底将双手洗干净，就用抹手指将双手抹干啦。记住记住要洗洗手，各位记住要洁手哦。我哋记住要好好洗手。这回到屋企，进食前或接触食物前，去完洗手间大小二便，咳嗽后同埋打完乞嗤。当你双手好污糟，咁就一定要即刻洗手啦。Remember to wash your hands. Apply it with soap and get your hands wet. Rub your palms right and left. Rub hands properly and over the back. Rub palm to palm with fingers interlaced. Back our fingers to opposite palms with fingers interlocked. Hey, hey, hey, give it a little check. Rub your thumbs rotationally.Left and right. If you rub your fingertips to palm rotationally, and I'll be glad. Remember to rub your wrist too. It shouldn't be left. 你而家听紧嘅系理大校园电台， 理大聚接电台。 唔会冇人听啩？ 有没有想过吃早餐吃太快会咬亲条脷？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早餐吃早晨全餐，有些却只能咬面包？但毕竟面包都算是早餐、啊、一早一餐，我唔熱。Hello，今日的你过得好吗？

2017年香港理工大学校园电台自言自语。在跟住落嚟呢几分钟会有个人自言自语。各位同学，你可以听条友自言自语，一路做自己嘢。今集个主题系 hea， 其实 hea 又有咩唔好啊？有得 hea 下咪 hea 下咯，好似校园电台咁咯，周不时听下歌，经常都听下歌 ，hea 下又一日，上下堂跟住又 hea 下 ，hea 下 hea 住上 ，hea 住嚟上堂都唔错啊！碌屎最多咪翻去睇。 Now and then I think of what I learned in high school, like AP Bio and British literature. Is that igneous or metamorphic?I don't need to write an iambic, and I'll admit I don't know sh** about Millard Fillmore. Why did I have to learn this stuff? It has never come in handy, never used it for nothing. Why did we read the Scarlet Letter? Puritans are boring even when one is a sl**t. There's actually one thing I still know 知唔知一个 hea 嘅人最怕系乜嘢啊？最怕系有得拣啊嘛！你落去旧艇度，咁多款相送，你拣边款先得噶？我谂住过嚟食下饭 hea 下嘅啫，你又要我用个脑谂嘢喎？我谂得嘢嚟就唔食饭噶啦嘛！跟住个姐姐又要催我拣嘢饮喎，咁多款嘢饮，你叫人点拣啫？唉，咁就领物啦。吓、啊，冇领物，唉，算啦，唔食饭啦。 It's not bad to have goals per se when your teacher, coach, and counselor ask. Cold hard reality can get in your way when you're really not up to the task. Well, you've been scheming and spying and screaming and crying, but you know there's still something that you're still not trying.Up. You've been trying to sell this so long, even though there's no one out there buying. Give up, I know you're tired of the same old song, but it's not really failure if you're not even trying. Give up. It's like you're banging your head fight against the same old wall. Baby, all you got to show is a bruise. All you got to show well, is it's a crazy thing to do to just keep on repeating all these actions that will only lead to cranial bleeding. Give up, it's time for you to throw in the towel. Capitulate and raise the white flag. Give up, but don't be bitter just because you're a quitter. You can even hold your head up and brag. That's right, you gave up. She gave up, she gave up. 各位同学，录音就系咁多啫，请用余下时间做埋你自己做开嗰啲嘢。 你而家听紧嘅系理大校园电台， 理大聚接电台， 唔会冇人听啩？ 欢迎使用姑仔生成器。你好，今次随机生成的姑仔是台长特辑。Hello， 大家好，我哋又见面啦，我阿秋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伦啊。 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姑仔生成器啊。 唔知大家听完上次个故仔觉得点样呢？系啦，今次我会为大家带嚟一啲新嘅故事、哦，而夹埋一齐咧就系、是、台长特辑啦。 咁究竟咩系台长特辑啊？ 台长特辑咧就系、是、来自理大校园电台嘅台长度嘅。 咁有啲咩咁特别啊？ 点讲呢？这个台长特辑就为我们带来这个 无限的欢笑声， 是啦，没错，还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旅程， 搞到我好期待添。 诶，既然你咁期待，不如我们现在就先欣赏一下一段精彩的片段先啦。 嚟紧咧，我哋就会宣传自己啦。咁不如先讲咗卡片应该印咩 size 先啊？咁印咩 size 好啊 ？A2 啊。 吓 ，A2 成张 poster 咁大、啊，主席，你哋食唔食啊？系前排新出 tiramisu 味嘅 Oreo 啊 ！tiramisu 系咪即系三文鱼啊？ 系、啊、阿伦啊，你有冇啲咩唔食噶？ 吓、啊，除咗肥猪肉之外，我其他咩都食噶、啊。 欢迎嚟到工作人员嘅 training workshop 啊！我哋有请广播剧嘅负责人阿伦出嚟分享下心得啊！ 大家好，我是阿伦啊。其实众所周知，广播剧就是冇声音的故仔。 喂，阿伦，新一年不如我哋报数嚟玩咯。 哦，好啊。咦，请问你手上拎住嗰个系咪圆球嚟噶？ 其实呢个系雷球嚟嘅，不过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试下玩、啊。 琴晚我挨夜啊，你睇下我成只眼都系黑色嘅。 阿伦，不如我哋去新庆度食啊！ 哦，好啊。咦，茶楼有鸡煲，有冇得外卖鸡煲噶？美国有200多个州份，我揿机揿咗20蚊出嚟啊！你夹紧嗰块系莲藕定系肉饼嚟噶？ 阿伦，呢块杂肉嚟噶， 太古就喺油塘隔篱。咩系 soft drink 啊？I go to school by foot。 我们招到几个来自 Maya 的新生啊。 Maya？ 你是不是想说马来西亚？现在怎么还会有马亚人啊？ 剪片是要用很多 room 的，山洞有石油， 除了吃饭和写字，其他东西我都是用左手的。喂，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不知道大家看完套剧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阿伦，我想问你怎么看套剧呢？ 听，是听，听套剧。那呢，我身边呢就有阿秋、哦、那阿秋呢就是过来坐的，而我呢就是比零咁去写这套剧的人，那不如你访问一下我啊。 好啊。咁喺剧嘅当中啦，我就见到主角咧就成日都唔小心讲错嘢啦。请问你对于主角成日都咁做有啲咩睇法呢？ 其实佢喺套剧入面系我一个比较中意嘅角色嚟嘅，佢嘅性格咧就比较搞笑，咁所以我都系几中意佢噶。 都系嘅。如果喺现实生活遇到佢嘅话，我都会忍唔住对住佢笑嘅。 系啦，今集嘅剧情亦都讨论得差唔多。个节目已经够钟数可以去交货，咁我哋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你而家听紧嘅系理大校园电台， 理大聚接电台。 乜 Poly 有校园电台嘅咩？ 吓、啊，播晒啦，一个钟都未够。 系咁噶啦，好出奇啊！YouTuber 教我讲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仓底货质素如何呢？有没有觉得很得意啊？ 觉得不得意啊？阿伦是不是很得意呢？ 面对到自己啊？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姑仔相声。 嗱，完了，好冇？喂，不如就讲下我哋上咗妆咁耐。我想大家都有些事想说，其实现在已经是2017年2月28号下午的不知多少分， 所以你想请我们吃糖水， 请全家 吃糖水。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 下午中，喜欢有糖水吃啦， 落妆饭， 落妆糖水， 落妆糖水， 你们完全 out of focus 啊？ 什么 out of 啊？ 明明就不关事，我们现在讲的很严肃的话题，知不知道？ 那现在 focus 在哪里？ 我们要 focus 在我们的感受上。 你这么不严肃是会没人想听的。伊莎准备了几条题目，那不如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啦。 好啦，第一条是什么？ 第一条，如果时光倒流的话，究竟你还会不会上妆呢？ 傻的，这个答案当然不上 当然不上 了。没错， 是不是一致都不上啊？ 是啊，全票赞成啊。 一致通过，其他静了。 为什么呢？不如讲一下自己为什么啦，因为其实上过一年妆，我真系知道、做呢啲咁嘅组织，其实并唔系外界想象中咁简单咯。即系可能你开始嗰阵时候会觉得，即系上嚟只系玩玩下，有资源用咁好开心啦，识 friend 咁样。但系当你真系要做嘢嗰阵时候，特别系做一啲我哋呢啲媒体咁样咧，其实都要好多嘢要做 嘅。吓、啊，你做咗啲咩啊？ 你唔系冧咗妆嘅咩？ 嗱，呢啲就唔好讲。 听闻好像会选下届， 真系噶，真系噶。 谣言。 要啊，不要再听到阿伦把声喺。 嗱，不如算啦，不如讲下你哋点解唔想上啦？ 因为个 P 服。 点解服？点解 落妆噶吓？ 嗱，真嘢唔好讲得唔得？ 其实咧都啱嘅，因为咧上妆其实系好大嘅责任啦。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应该衡量下自己嘅功课 workload 啊之类咁样。跟住時間就唔就到，因為好可能你上妝嘅話就要犧牲唔少你自己嘅時間啦。跟住對於我呢啲小讀讀嚟講，又覺得會好辛苦喎，要同人溝通， 好慘啊！ 跟住就會變咗我小讀讀嘅宣言咁樣。 你知唔知外界點樣睇我哋電台啊？ 點樣睇啊？ 佢係覺得電台係一支好讀嘅妝。 嚇？點解？係咪因為有你啊？ 係因為有大家。 唔係喎，好似係你最毒喎。 係咯，外觀上。 不如又完咯，好嘛？下一個。 你應該係個滴墨水染黑曬我哋。 下一個。 大家想唔想知道阿倫嘅樣啊？其實 我可以形容一下俾你 聽。月亮樣， 月亮樣，黑色月亮樣。 下一個。 月亮嘅坑文。 其實老實講咧，你想時光倒流，我都要睇時光倒流去幾時嘅。你要我倒流翻一年。其實我又唔係好想上嘅，真係，因為都忙啦，揾一 year 先得㗎，而家，唉， 但系点讲好呢，如果你俾我再早少少发现呢度嘅话，其实我估我都可能会玩得开心啲嘅，有多啲嘅时间啊，呢度又有我想摸嘅嘢啊，咁样唔知咧。 我明啦，即系原来系相逢恨晚啊。 系啊。 系咪忽然间觉得 CL 充满希望啊？ 好伤感啊呢个故事。 系咯，唔知边个以前做上庄嗰啲咧，努力 promo 自己咧，搞到我呢啲有兴趣人都发现到呢度咯。 好啦，不如我哋又下一个 追击阿伦行动。 咁咧，我就睇翻啦。咁但系如果系即系我当初入嚟嘅就系纯粹系帮手啦。咁所以如果俾我翻转头拣咧，如果唔系阿 P 揾我咧，我一定系唔会上嘅。系啦，咁同埋咧。同埋咧，之前上就係發覺，即系上完之後啦，即系而家叫上緊啦嚇。咁咧就係發覺，其實電台其實有好多，即系學生嘅責任係要負，即系呢個要背負嘅。咁所以其實就希望大家係即系，如果真係有理想嘅，真係想做呢啲嘢嘅，先好上嚟。 嚟敲 C L 到門啦！ 咁 pro 嘅傳媒責任，講到呢樣嘢， 沉重報案。 如果是時光倒流，小二仲上唔上妝呢？小二應該唔會上，因為始終小二年紀比較老，都 year。 咦？幾老啊？ 都 year， 唉，自己估下啦，好悲哀嘅，諗下泡菜飯呢個節目幾時出現？ 冇睇啊！ 咦？計翻先， 出現咗幾多季？所以都可以推斷到，其實我哋都即係高啲 year， 可能工。即可能學業上比較忙啲咯，同埋我覺得上咗妝之後，同我原本諗嘅即理想入面上妝個樣係唔一樣咯。因為到你真係上嘅時候，你就發覺其實有好多嘢係真係要做咯，唔淨止係你個 pose 入面嘅嘢，仲可能係其他 pose 嘅嘢咁樣。 所以而家就想傾下理想同現實嘅分別，即係傳說中嘅理想係。丰满嘅，而现实系骨感嘅，系咪咁嘅意思啊？小二， 应该系啦，应该系啦，耶、yeah, ！好叻啊，好叻啊，好叻啊，好叻啊，好叻啊， 默契，去， 你继续做节目啦， 你不如谂咗啦， 再 touch wood， touch wood， touch wood， 唔会啊，唔会再喺度见到伊莎噶啦，我再， 呢个又系一个悲伤嘅故事。不如我哋又講下，即係大家其實上到嚟 expect 係呢度係點嘅地方，但係 turn out 發現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咁樣。 如果要伊莎講嘅話咧，伊莎會話其實咧做節目係真係好有趣嘅，而做節目如果你係對佢有興趣之後咧，跟住你會覺得好爽嘅，特別係咧有笪地方係有啲好似好專業嘅器材俾你玩下，跟住又可以自己做到自己嘅節目，自己爽下。跟住咧就其實係會好有成功感同埋好開心嘅，咁但係我又覺得上妝同做節目其實係真係有啲差別，因為上妝其實你仲有好多額外嘅嘢要做啦，咁就真係唔係齋做節目咁簡單，就好似啱先小二所講，咁所以理想係豐滿嘅， 現實係悲哀嘅， 唔緊啦，唔做都做咗一年啦， 係咯，其實。即系你上到嚟，你会发现，即系你想做嘅嘢，你固然会做到啦，但系同时你做到想做嘢嘅同时，你都会即系承受额外嘅责任咯。所以呢样嘢就系、是、即系当初上妆系冇 expect 到嘅。即系虽然话呢个电台你话细唔细，话大又唔大，但系你嚟到呢度，咁你会即系你会发现有好多嘢系你要即系做咯。例如你电台你要做采访，你要做一啲报道咁样。但系当你一个本身系完全冇呢、這个。咁嘅 sense 嘅人，當你去要做呢樣嘢嘅時候，其實都比較難嘅。即係其實上妝都係個學習嘅過程咯。雖然同我嘅理想中嘅上妝嘅情況係有啲落差，但係總算都學到啲嘢帶得走咁樣。 好似有啲小沉重。 呢個又係一個悲傷嘅故事。 得啦，真係夠慘啊！ 我哋講翻啲開心少少嘅嘢啦，係。其实即系点讲好呢，虽然话如果俾我再拣过一年之前翻翻去，我会唔会上？我应该都真系唔会想再上嚟啦。但系点讲好呢，上完呢一年，你话我开唔开心呢？又唔系唔开心噶，因为都点讲好呢，呢一度真系一个好独特嘅地方啦，有 其實係都多空間俾你想試你自己想試嘅嘢啦。即係係冇錯，呢、這個同我理想之中有好大嘅差異啦。即係例如我理想本身一開始入嚟咧，我係好想拍一個360度全景鏡嘅影片。 高科技。 老細諗喺度喺邊度先得㗎？ 跟住 Poly 啊 ，Money。 电台一定有希望嘅地方啊嘛，系咪？下届实做到嘅。啱啱啱黑帮太郎， 一定系咁嘅啫。 叫叫，系咪咁叫噶？手势点叫？吱吱嘅咩？ 但系 黑帽黑帽 点样好咧？即系一开始你系一开始系有少少单嘅，发现原来你想同现实咧，原来都有段距离。但系慢慢你会发现即係其實你嘅理想中嘅嘢，你係可以自己慢慢一手一腳咁樣揼翻嚟嘅咯。例如係喺我今年之內，我又整好咗個網頁仔咁樣啦。我自己都未試過接咁大嚿嘢翻嚟做。咁其實做到出嚟係幾好玩的一件事嚟嘅。即係係咯，可能我未必今年可以見到我理想中嘅電台啦。可能遲啲會有咧，唔知咧。 会有的， 不要紧，我们什么都寄望下届得了。 下届听到没 有？好惊啊！ 台长，下届台长， 听到版听不到真 系。咁啊，我就其实对当初呢个咧系冇寄望，所以都冇任何 冇失落。 系啊，即系冇呢个理想与现实嘅落差嘅，但系比想象中轻松啲咯。即系我本身个位置就系、是。財政啦，跟住就，但係其實就因為可能我哋比較少活動咧，咁所以相對上咧，我呢個 post 嘅做嘅嘢咧就比較少嘅，咁就比想象中輕啲，係啦。 暴露咗你嘅馬甲啦！ 大家講到理想同現實咧，好似平時打機之後約個網友出嚟睇下佢個樣係點樣，跟住個差別就係咁樣啦，咁樣。 相睇嗰啲 friend 啊，但係如果醫生。我话伊莎，似是我系小姨， 身份就成为 你知唔知你系边个啊？ 乱啊，真系会乱啊！ 有三年几又唔乱有鬼 ，so sad。好啦，咁理想都算即系话理想同现实啦。咁理想系一开始谂住上嚟咧，就净系真系跟节目嘅啫，其他嘢咧系应该。未必關小妹事嘅，係咪先？但其實發現咧，做落去咧，其實唔係咁樣嘅，有好多嘢，即係可能你要跟 helper， 你要搞 helper， 你要 up 節目上網，可能好多嘢你到時執生，你要自己去幫手咯。所以，但係即係除咗係責任嗰個差別之外咧，都算喺度係有嘢係做到嘅咯。因為如果係即係譬如，如果我唔係呢一屆嘅莊園，我可能未必出到我自己嘅音樂嘅英文節目。係啊，因為我覺得，因為你要出一個英文嘅節目，可能好多人都會去 ban 橋，又或者係點樣？ 冇㗎， 係咯， 會嘅。 所以係啊，有啲人驚即係自己 handle 唔到，又或者係審查嗰方面嘅問題，係咯，所以就即係又上莊亦都會俾你有機會去發揮咯。 冇嘅，冇私相授受嘅關係，但係一個電台多元化發展咁自然就好，所以英文節目係必須噶。 有， 其實唔係必須啊， 其實唔係必須噶，可能冇人聽。 有英文台幾好啊！ 最尾可能冇人聽，仲有啲咩？ 俾個 warm 啲嘅。 同埋理想入面都有 FF 過，其實係去啲即係因為跟開音樂節目啦，其實都有諗過會唔會出去啲大型嘅音樂節度做採訪嘅，不過試過 send letter 去，發現係唔得噶。可能寫得太遲啦，咁希望嚇佢冇復我啊，你知唔知啊？好傷心啊，好傷心啊，你知唔知？跟住我仲要第二日咧，即係嗰日個 music festival 嗰日喺度碌 Facebook 啦，跟住見到 Young Post， 竟然 Young Post 上得去採訪，跟住我就好傷心。應該係因為我哋呢度比較細， 啱啊，就等於我哋 send 曬啲版權嘅問題，即係嘗試去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公司嘅 promo， 跟住全部都沉曬海咁樣，都係幾 sad 嘅。 版權係一個永遠嘅痛嚟嘅。 完，好啦，咁上莊呢一年，大家有經歷過啲咩得意嘢咧？ 好啦 ，Warm 嘅總結，唔係總結，係 Warm 嘅討論室。 得意嘢。 有咩得意嘢？ 最得意阿倫咯。 哦，係啊，我都未見過，真係喺我人生中，我第一次見到一個可以咁 六加一嘅人咯，我真係 同意啊！ 我唔明點解佢可以即係同一個 mistake 可以錯咁多次，又或者係點樣講啊？即係講錯咁易講錯。 傷心事唔好提咯，好唔好 啊？即係咩 ？Taurus 係三文魚啊嗰啲咧？ 呢啲嗱呢啲係無知啊！我發覺係好無知。 雷球同圓球都唔識分啊！ 好咁啦， 仲分唔分到青口同我啊？ 知唔知咩系马牙？ 够啦，够啦， 马牙系马牙定马来西亚人？ 够啦， 我哋 Poly 有马牙人。 喂，十月三十一号系咩日子？ 我走啦，我走啦，我就决啦，决啦，决啦。 所以 啊，同埋都见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咯，即系可能系好似六加一咁嘅人啦，又或者系即系。點樣講呢？有些可能是很健談，有些是很有膊頭、很有承擔的，你會見得到咯。所以都挺欣賞的，有些很夠功的都見到。 咦？講啲咩啊？ 言有所指喎、 冇嘅，大家唔好 臨裝咧， 唔好嘗試將自己擺落嗰個位度，咁就 OK 嘅。 提防影射。 係咪要敲嗰啲鑼啊？咚！提防， 提防咩？ 提防影射啊！ 小心屋企唔知边度门咁，唔记得。咁你哋咧有咩得意嘢啊？ 我觉得好明显咧，其实电台系一个好温暖嘅地方嚟噶，一定系因为我哋令到佢好温暖啦。点点点点点，唔系啊， 一定系因为冇开冷气，好温暖。 开咗冷气劲冻好冇？其实呢度啲人系几得意嘅，几 nice 嘅。即係至少我哋莊園之間可能係，就算相處係有時會嗌交啊之類嗰啲，但係都 get 嘅，同埋大家都有人笑係好嘅。 六加一 係啊，有個開心鬼喺度。 啱啊！ 喂，難為你啦喎。 唔係嘅，六加一 做咗醜人成年咁樣， 六加一都做咗好多嘢嘅，冇咁話佢。 決啦，決啦！ 團結莊內關係好重要㗎，呢、這個 pose 啱啊！ 咦，咁阿倫呢度喺呢方面做得好好啊？ 因為佢六加一， 因為大家永遠都會一齊笑佢， 好 sad 啊！ 其實你覺得我想嘅咩？我真係唔想。 咁睇嚟天生嘅喎，咁睇嚟天生六加一喎。 呢個又係一個悲傷嘅故事，不如唔好提啦，好嗎？ 其他人咧，其他人覺得有啲咩得意嘢啊？ 諗唔到， 我哋啲夏裝都好得意啊！ 哦，係啊，幾得意啊！啊，好似怪姐姐点算？ 好啊，我要收声啦。 萌萌的，有冇啊？ 快揾下一个人接济我。 有咩得意嘢？ 我记得试过系早排迎新日嗰一排咧，我特登走去接咗只比卡超。我攞张字影片出嚟，不如一起接只比卡超啦，放出嚟啊，咁样。 唔系啊，真系会有人因为只比卡超而入嚟噶。唔系，虽然佢只系存在喺 VR 入边。 吓、啊，真系噶？ 啱啊！只比卡超一攞到出去，唔夠一粒鐘散曬 嘅。佢就指責比卡超， 係啊！但係因為我影我整緊呢個 VR 相嗰陣時咧，我將佢放咗喺櫃桶嘅一角，咁所以個比卡超會喺 VR 個畫面裏面出現咗。 佢影像會永遠留。 咁結果啲人就好似發現彩蛋咁樣，啊有比卡超喎咁樣。 係重點係嗰一排咧係興緊 Pokemon Go 㗎，而家去咗邊咧個 game？ 嗱，我仲捉緊第二個， 仲有人玩嘅，只不過係少咗好多人啫。 表示不嬲都冇玩。 啊，咁講起 old day 啊，我估唔到我哋嗰時係有個 VR 嘅，我估唔到係咁吸引到人哋咯。即係我以為係VR 就跟住就行咗過去，點知有好多人嚟睇咯。 始終新嘢。 咁又不如趁住最後一個環節，我哋嚟做下大踢爆啊！ 踢啲咩啊？踢爆啲咩啊？ 究竟 咦又踢爆阿伦啊 ？CR 嘅人喺装房里面最常做咩嘅咧？自己自首。 做啲咩先噶？ 医生系接嚟录节目嘅啫。 我最中意瞓觉嘅喺度。 自己 吓？ 咁唔系咧？唔通咧？ 我点 会唔会同其他人瞓觉？ 我多数入嚟做基建维修嘅啫，真系。 基建维修都系录节目咯，上网。 聽歌聽歌好正㗎， 係啊！呢度個喇叭唔錯，多謝我哋嘅 J 仔， 唔使多謝我，我知道好勁，所以 好啦好啦，讚完佢啦，我哋繼續 撳住佢。然後咧，仲有咧 ，Hill 啦， 做廢青嗰個咧，聽下歌啊，跟住瞓下覺啊，都係嗰啲㗎啦。 系啊，插部电话落 panel 嗰度，然之后焚住个 HiFi 嚟听歌，啱。 跟住又系咁偷电咯，喺呢度插电话， 啊 啊、无限地。 同埋點解呢度係咁受歡迎嘅瞓覺的地方呢？我哋嘅裝房咧，裡面咧係有唔少嘅被鋪啦、枕頭啦，仲有張 sofa 牀。即係其實只要大家想嘅話，就可以瞓得唔錯嘅，應該都。係， 仲有沖涼用品。 係啊，裝房係真係千奇百 都有 咁 樣。 呢個 CRBNB 咩係 BNB？ 係咪咩 Air？ 租旅館， 品牌咪唔出街， 租得出去啊！但系我哋 唔会啦， 我哋 man bus only 嘅呢度好明显系。 系啦， 有兴趣就九月嚟做我哋嘅工作人员啦， 敲门啦。 其实唔使等九月啦，你有兴趣嚟录节目嘅，过嚟讲声咪试下咯。 而家都系欢迎你哋噶， 过嚟敲门， 一过嚟啊！ 而家变咗广告节目嘅，唔系几啱喎。 好，快快嚟，快快嚟。 仲有啲咩讲？ 仲有冇？我准备最后一条问题，就系、是、大家有咩系喺呢一年本来系想做嘅，但系最尾又未做到嘅咧？ 唔系讲咗啦咩？ 都啱嘅。其实大家 做唔做到，因为嚟紧可能今晚睇下录唔录到。之前系一直都想出自己嘅音乐节目，系讲 rock and metal 嘅，但系时间咧就真系好有限，我唔知道最尾出唔出得切。 I know how that feel， 所以就。其实是有很多东西想试，很多东西想做，但是都，唉，我都不知道。 生命太短了。 是生命太短暂了，但我不会上多次妆的，一定不会。 加油啊，我支持你。 不可一不可再，事不贵。 精神。 我明白那种感觉，即是通常呢你要我做节目，即譬如可能我们拍菜饭这样，那你介绍其他团体其实都是比较快手的事。但是当你去到自己喜欢的团体的时候，你就会那一下就卡住了。因为你太多嘢想塞喺一个钟头入面，跟住就会不断不断地谂，哎 ，G G 啦，究竟播咩好呢？咁样，跟住就会得个谂字。 同时间应该话同时间咧太多嘢，所以未必有时间长咯。要睇下之后，唔紧要啦。你哋咧？ 其实我心目中都好似好多喺我身上有好多废弃咗嘅计划，数数下， 大家都好多嘢想做，但系最屘系做 非常非常多。最明顯的一個咧，就係、是一開始籌備緊嗰兩個月咧，跟住話我哋大家都做啲節目出嚟啦，跟住就我本來會係其中一個上次節目嘅主持嚟嘅，我 plan 咗成季節目落去噶啦，但係最後就 已經傷心嘢喎， 成百隊樂隊， 唔好咁傷心， 百隊 都有，都有， 知唔知啊？怨氣神，我都仲有好多組合未同大家介紹，已經要落妝啦。 唔紧要啦， 下年再 help 咯。Touch wood， 有人揾嘅话， 悲伤嘅故事。 好啦，继续啦。仲有啲咩计划系？除咗个节目之外， 大家都系对于做节目有好大嘅执着，我觉得。 我有谂过出去做 live 一晚噶，搵一晚好似人哋嗰啲live show 咁样咧、 啊， 大家坐落 Logo Square 做一晚 live。 首先要有聽眾 live show 哦， 又係講啲傷心嘢喎，我有幾多聽眾啊？ 咁有手包，應該要請啲好大，即係好勁嗰啲嘉賓出嚟，跟住喺 podium 可能擺個檔。 唔緊要，一定有機會實現嘅。 下裝聽到未啊？下裝 下屆會聽到噶啦。 好慘啊！ 下裝 好慘啊！仔女就係咁樣， 啲阿媽、 仔女、 阿爸、 仔女就係父母嘅第二人生咁樣 啊。其他人呢？ 其實我期望咧電台一個專業嘅組織嚟嘅，咁所以其實咧，我期望佢啲器材咧都比較專業嘅，但係可惜啦，當初入嚟嗰時候發覺好都好不濟下嘅啲嘢都。 當年專業咯， 當年唔係啊，而家即係我哋其實今年用嗰啲器材拍嗰啲嘢都比較差少少。 當年都係嗰句咯，當年專業咯，而家科技轉得太快啦。 明天一定会更好的，是不是黑毛太郎 娇娇 一定是这样的。 Alan， 好了，发完交了。 阿伦呢？阿伦呢？阿伦有没有什么是想做又做不到的？ 我本身想着在一年的时间 加一加一，是不是想变 进化版是49会变。 你记住， 本身在一年里面我想着起码可以拍一套微电影啦，今天发现即都是冇做到咯，一嚟太忙啦，即系又要顾其他嘢，又要顾学业，又要顾，即系系咯，好多杂杂嘅嘢，跟住最尾就冇实践到， 搁浅咗呢个计划。唔紧要啦，我希望呢啲咁嘅遗愿咧，我哋下届都会帮你实现。 唔系嘅，你咪做下妆嘅下妆咯，到时你拍到噶啦。 前 提你要 defer 无限轮回。 下妆唔系我哋许愿， 你咪做 A 大家好好许愿。 阿乐已经靠自己啦。 傻啦，下妆就系咁用噶啦。 哇，咁咩嘅一日 认清楚你。 我对你好失望咯，阿乐。 多谢。 跟住就到伊莎。好啦，其实伊莎都系本来有其他类型嘅节目系好想做噶，例如。例如广播剧，但系最尾都系冇成功地做到噶，因为实在系真系时间有限，所以最尾我都系接翻去自己做音乐节目。 因为咩一个节目，咩一个节目真系花好多时间，咩两个更加难，你仲要睇住个班 helper， 仲要睇几个咧， 全部都系 好难，系啊， 主持人嘅心血， 你起码都叫睇到啊。 啱啊，有成果都好开心嘅，其实 又讲啲辛 苦，好辛苦，我想讲。 冇嘅，最尾嚟个温馨总结啦，就系其实虽然上妆系好辛苦好扯，但系系学到嘢嘅，大家同唔同意啊？ 啱啊啱啊 ，I absolutely agree with you. I agree with you. Can't agree more. 完啦，唔想听你哋讲嘢啦，拜拜。 Bye.